潘老师为您讲授《弟子规》。 好，诸位朋友，大家好。好，我们刚刚提到蔡顺，他去采桑葚，因为啊，他知道母亲喜欢吃甜的，所以就用一个篮子专门装甜的，他自己啊吃酸的，所以这样的孝心呢、啊，感动了这些盗贼，所以呢，就把他放回去，不止放了他，还把这个山寨里面的一些食物啊，都送给他。诸位朋友，假如你是蔡顺，要不要拿？ 不要， 我人家诚心诚意呢，怎么办？他说：“拜托你了，拿去孝敬我的母亲吧，孝敬你的母亲。”要不要说？哦，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变了？要不要？好，蔡顺听了你们的意见，把这个送的东西拿回去，拿到家里呢，才刚坐下，突然官府的人来了。这个张三家的米怎么在你们家？李四家的菜怎么在你们家？来，把他抓起来。那怎么办？哇，这个时候你就百口啊，莫辩啊。所以孔夫子说，君子有九思啊。这个九思就是你遇到很多情况啊，如何反省，如何关照。其中有一个叫见得思义呀、见得思义。当你要获得任何东西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到它的来路是否是清白，是正常的。所以这一些山寨里面的东西都怎么来的？抢来的嘛，所以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拿。所以诸位朋友，你听了这个蔡顺的故事，印象深不深刻？所以我们讲故事当中啊，很重要一点呢、啊，要把其中的道理啊讲给孩子听，这样才能理事圆融，去搭配。假如你只是讲事情啊，讲完了，你的孩子只会说哦，我听过了。假如你呢不讲故事，只跟他讲道理，他听没有五分钟说啊、哦、妈我想睡觉了。所以理跟事搭配好啊，听话的人就觉得诶，格外的有收获。不管你是老师还是家长，都可以运用这个讲故事当中啊，融入一些道理，一些生活的提醒跟启发。那我们告诉孩子这些故事啊，就说你看以前的孝子啊，第一个念头都是想到啊给父母。那诸位小朋友，你知不知道妈妈喜欢吃什么？一问哦，他们都想半天。有几个比较有良心的比较想得起来，很多都想不起来。我看他们那种窘况，我就说那妈妈知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他们马上露出灿烂的微笑，当然知道，还可以讲好几样。接着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看妈妈都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你却不知道妈妈喜欢吃什么，这样公不公平？你看妈妈这么爱你，你居然都不爱护妈妈。所以今天回去有什么作业？要清楚妈妈喜欢吃什么，这样你才能做到亲所好力为具。所以以后出去买东西不是先买自己喜欢吃的，要效法圣贤人，物自暴，物自弃，圣与贤可循之。我们以他为榜样， 先买妈妈喜欢吃的，先买爸爸喜欢吃的。好，那父母啊，其实都非常关怀我们的健康状况。那一个人要健康啊，必须要身心调和。那中国话又说，祸从口出啊，病从口入，所以吃东西要额外注意，不然现在啊，一大堆文明病产生了。诸位朋友，你有没有把握呢？不会得文明病？哦，你们怎么都没人举手？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正确的知识才可以给你信心。所以你也不要担心，如何让自己啊吃得健康，这一个知识啊，已经有很多人啊投入他几十年的人生啊，在那里研究了。你要不要从头开始读？要不要？不需要。所以我常说啊，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看得更远。诸位朋友，谁是巨人？我们要教导孩子智慧，那孔夫子、孟夫子就是巨人啊。您可以啊，直接把他的智慧经验呢、啊、学过来。好，比方说在健康方面，谁是巨人？您可以到书局去看看，好，哪一些书特别谈健康啊，特别畅销，你就可以啊，去跟他学习。我刚好啊，在很多年前啊，拜读了雷九南博士的《身心灵全体健康》，所以其中有提到啊，要少吃肉，多吃菜，这样才会健康。好，那为什么要少吃肉？我们就要去了解，现在人啊，身体不健康，是营养不良，还是营养过剩？都过剩哦。但是你看哦，明明是营养过剩，但是人的脑子里都停留在什么？有没有发现，人好像都慢半拍哦，都还是停留在怕这个不够，怕那个不够。你看，我们所怕的啊，很少遇到啊发生的。你看现在孩子要找到营养不良的还不容易，你还必须坐飞机到非洲去找，台湾还真找不到，找到的都是寒暑假还开减肥班，是不是？在那里跳，哦，跳半天，然后呢，这个孩子心里面想，我只要撑过今天，明天就可以去吃麦当劳。这样解有没有用？不从根本下手，在那里流汗，他肚子越饿。所以啊，现在的问题不在营养不良，而在营养过剩。所以其实啊，人所需要的蛋白质啊，不是很多。一般人觉得啊，肉有高蛋白，其实啊，蛋白质吃太多啊，会损害肝脏，损害肾脏。一个人一天所需要的蛋白质是40克到60克就够了。其实植物里面的蛋白质啊，不比动物少。我们说花生啊、淮山啊、海带啊，这一些食物啊，都含有很好的蛋白质。当我们的蛋白质过剩啊，你的身体就会呈现酸性。那有一句话叫酸性的体质啊，是慢性病的根源温床。 为什么？我们设想一下，假如你的身体很酸，把你所有的内脏都泡在里面，你半夜有没有听到你的肝脏说我快窒息了，还是你的胃说我快受不了了，你有没有听到？有没有听到？没有，你当主人的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好，这些内脏啊，长期泡在酸性的环境里面呢、啊，很容易啊，功能衰退，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慢性病啊，越来越早报到了。我还曾经听过18岁的孩子中风死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更早的，这是我好几年前听的。所以你看，慢性病都一直提早，因为啊，人吃的食物错了。不只是内脏啊，容易衰竭，现在还有一种病也很厉害，叫做骨质疏松症。听说这一个症状啊，是往后啊十大死因，这个后来居上的一个。为什么？当你骨质疏松很严重啊，有时候打一个喷嚏会怎么样？骨头，你们不要被我吓到了，这个也不是我讲的，是报道说的。好，你看那个，我们有常常说啊，老人最怕什么？摔啊，因为一摔呢，可能骨头碎了，就站不起来。现在不是老人摔了会碎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去测啊，像我去测的时候，那个测试的人脸色也不大好看，你勉强及格啦。好，我们可不能30、40岁去测，测成80岁的骨头，那就麻烦。那为什么酸性体质会造成骨质疏松？因为人体是一个很大的化学工厂，所以它要维持它的酸碱平衡。那因为你身体里面都是酸，身体会受不了，所以它必须把碱的东西拿出来中和。而人体里面呢、啊，最大的碱就是钙质。那哪里是钙质的仓库啊？你的骨头。所以一天一点一滴就开始渗出来，久了之后啊，就会骨质疏松。所以食物要均衡，所以肉类里面啊含有太高的蛋白质，不可以吃太多。再来，不只是蛋白质会过高，食物里面啊还有有形毒素跟无形的毒素。什么是有形毒素？我们看看现在的鸡啊，养多久就好了？要这么久吗？哦，差不多5、6个礼拜。以前要养多久？半年。真是科技发达，有没有？但是为什么能够养那么快？中国人常说要道法自然，这个都是不随顺自然养出来的，所以必须打什么生长激素、抗生素，打一大堆东西。而这一些药物啊，最后到谁的肚子里？对，所以我记得啊，当时候我还没吃素，吃那个鸡块一打开来，看到油油的一团，那个是什么？那是荷尔蒙啊。所以现在小女孩的月经啊越来越早啊，有的还没到10岁月经就来了。月经来得越早，她的寿命啊越短。所以这一些食物啊都在残害我们下一代啊，我们当父母的不能不谨慎，然后自己的身体啊也不得不小心啊去爱护。除了这一些有形的毒素之外， 还有无形的。我们设想一下，食物被宰杀的时候，他的情绪啊，一定非常恐惧，非常愤怒。我们自己啊，可以思考一下，你发一次脾气啊，要多少天才能平息啊？为什么？你有没有看过发完脾气之后神清气爽的人？没有吧？因为发了脾气啊，你的肾上腺素很多那个腺体分泌啊，产生大量的毒啊，所以你就会全身无力。所以动物在被宰杀那时候啊，全身愤怒嘛，就分泌很多的毒素。所以吃肉啊，里面含有很多不好的东西，所以才会现在的文明病啊一大堆。好，不止吃肉对身体有危害，大量饲养这些给人类吃的牲畜啊，对我们整个地球啊有很大的危害。什么危害呢？很多朋友说，你怎么讲的这么复杂，我怎么从来没想过。其实啊，整个地球啊绝对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牵一发动全身。您可不要小看你每天吃的东西啊，它在影响整个地球的存亡啊。所以因为人类啊大量的肉食，所以必须砍掉很多原始森林来种这些麦子这些谷类。好，原始森林砍掉了，造成什么影响？土石流啦，很多的这个土壤都松掉了。再来，原始森林啊是地球的什么肺呀，就好像人体的肺呀，在帮你过滤很多脏空气呀。所以，当原始森林越来越小、越少，整个地球的空气品质就越来越差。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天气现在会这么不稳定？连墨西哥都下雪，墨西哥是什么？是热带地方的，都下雪，非常的气温异常，在现在的名词叫做温室效应。我们以前都把温室效应背起来，为什么会造成温室效应？来自于啊，人类排放很多废气，还有因为地球的肺啊，一点一滴被割掉了。所以其实啊，那一些种给谷类吃的这些种给畜生吃的这些谷类啊，拿来给人类吃哈，绝对哈都不会有人饿死。所以除了对空气有影响，对土壤、对水源啊也有直接影响。因为养了这么多的动物啊，他们会大量排放什么粪便啊，所以这些粪便就污染土壤、污染水源。所以其实人类啊可以过得比较轻松、比较干净，只要我们啊懂得选择对自己、对环境有利的饮食习惯，那其实我们做环保啊就在每一天当中在落实了。好，这种自利啊又能够利他，那何乐而不为？所以你在吃饭的时候也很有使命感，也是为了地球的健康。好，所以当我们有正确的知识，才能真正把身体养好， 就能做到亲所好，力畏惧。下一句，亲所恶，谨畏惧。父母不希望我们有的坏习惯，我们应该啊，赶快呢，把它去掉。或者呢，你交了一些朋友啊，父母每天都很担心，那你应该啊，有所取舍，因为啊，朋友对我们的影响特别大，所以诸位家长，你担不担心以后孩子会交到不好的朋友？担不担心？担心有没有用？那怎么办？哈，要提升孩子对人的判断能力，他才知道啊，亲近善良的人，他才知道啊，远离恶友，叫敬而远之。而且他敬而远之的时候呢，他也会知道，我好好啊，把自己演好，去感动这些朋友。那如何让他对朋友懂得去抉择？其实啊，我们已经在学了。一个人有没有德行，从哪里看？孝道。所以一个人值不值得交往啊，你只要判断《弟子规》啊，他做到多少。所以我跟很多朋友说，《弟子规》啊，叫照妖镜。你要选朋友，还是要选配偶？照一下，马上就知道可不可以。好，所以《弟子规》是照妖镜，《弟子规》也是显圣境。你可以看出来，哦，这个朋友做到很多，这样的朋友你要终身相交。好，那亲所恶，我们就从啊习惯来谈。有三个犯人呢，同时进了一间监狱，那刚好典狱长啊，也很仁慈，看他们已经犯错了，也对他们呢用四摄法，给他们多请客啊，多送礼，就跟他们说，啊，你们三个呢，一进去要关三年，你们有什么愿望啊？我做得到的呢，就帮忙你们。第一个啊，是一个美国人，他连想都没想，他说给我一包烟。典狱长说好，没问题，拿给他呢就关进去了。第二个啊，是一个意大利人。诸位朋友，意大利人给你什么印象？什么印象啊？你们都没有认识意大利人哦，很艺术，很浪漫，是不是？哦，讲那么好听，用中国话讲叫好色。好，他一想就说我要一个女人。典狱长说好，我还做得到，就把他关进去。第三个啊，是一个犹太人，犹太人啊很会做生意，他就说我人生已经跌倒了，应该啊好好汲取教训，所以你可不可以给我一支通往外面的电话？他说好，没有问题，就送给他一支电话。三年以后啊，这三个犯人的门打开了，第一个美国人的门一打开，他冲出来，火柴呢？火柴呢？我的火柴呢？他在三年里你在想什么？每天在那里发抖，哎呀，怎么忘记要火柴？好，他三年的时光耗在哪？耗在他这一个坏习惯。诸位朋友，一个人假如养成坏习惯了，他这一生不能主宰自己啊，都被坏习惯牵着走啊。 这样的人多不多？多啊。如何让一个人一生啊不会被这些坏习性牵着走？从小啊教好啊，从小有志向啊，不会玩物丧志啊。好，这个美国人呢有这个抽烟的坏习惯，好，美这个不抽烟就很难受。那我们不要笑美国人，其实我们也有可能啊有一些坏习惯，每天不做很痛苦。哪一些事啊？比方说看连续剧，每一次看完就说怎么演得这么无聊，真乱来，隔天还是乖乖的坐在那里看的都是别人的人生，每天耗了那么多时间，对自己的人生有没有帮助？哇，一天一天过啊，人生该做的事不做，想做的时候可能就啊都没机会了。所以孔老夫子站在河川的上面讲了一句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啊，不舍昼夜。你看人家孔夫子看到流水马上想到，时间就像这个流水一样啊，一去啊不回了。所以我们也不能让我们的生命啊白白的耗在这些对自己无益的事情上面。好，第二个，这个物啊，我们刚刚讲的抽烟不好。第二个，他的坏习惯是什么？色。好色。我曾经跟中学生讲，他们我是说好色啊是很不好的习惯，你们可不可以体会？他们说可以，因为啊色字头上啊，你看中国造字厉不厉害？厉害啊，色字头上一把刀，这一把刀会怎么样？会毁了你的人生，会毁了一个家庭的幸福，更有可能毁了一个国家的兴衰，有没有？你看唐朝时代，唐玄宗还没遇到杨贵妃的时候，他是开元之治啊，还很尽心尽力治理国家，遇到杨贵妃之后变成什么？安史之乱啊。所以诸位朋友，唐朝的衰败谁要负最大的责任啊？谁啊？男人都说杨贵妃，女人都说唐玄宗，不过真理还是只有一个。色不迷人，所以根本还在唐玄宗啊，是不是？那假如唐太宗在的时候，杨贵妃来可能也没什么作用啊，因为他念念啊以江山社稷为重，所以人生啊遇到很多的问题啊，不能把责任推出去，要怎么样？反省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原因所在。所以这个意大利人好色，他的门一打开啊，他人还没走出来，已经听到很多什么声音？小孩子的声音。很多这些中学生听了、啊、都哈哈大笑。我就问他们，我说意大利人比较惨还是美国人比较惨？ 意大利人惨了，美国人惨，都很惨是吧？他们说意大利人更惨，这个讲话是一个女学生，他就说因为他一出来不只要打理自己的生活，还要照顾好多小孩，请问他能照顾吗？能不能？我相信你都可以铁口啊，直断啊，因为他只是纵欲啊，他提不起他的什么责任心。所以透过这个故事，我会跟学生讲，找对象哈，要找什么样的对象？有责任感的。所以我会找一个学生啊，平常呢扫地工作不认真，常常不交作业，我就把他叫起来，你给我起来，你不要给我结婚哦。哦，他吓得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说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都不能为自己负责，你没有资格结婚，结了婚还害了下一代，好，还不能照顾自己，不要给我结婚。这个学生会记多久？虽然我是在骂他，其实是骂给谁听啊？全班都听啊。所以女孩子会留下什么印象？找对象要找有责任心的啊，才能依靠啊。其他的男生也会反省一下，哦，我有没有责任感。所以很多的预防针哦，要提早打。不能等到他们心花怒放的时候再来打，就来不及了。好，好，所以这是第二个坏习惯，我们要根治。第三个，这个犹太人出来了，恭恭敬敬啊，走到典狱长前面啊，给他深深一鞠躬，啊，谢谢你啊，给我这支电话。这三年来啊，我从透过电话得到很多外面的讯息，也做了一些投资，所以我现在啊已经有一笔资产，以后的人生啊我会好好去走。所以三个人做了三个不同的抉择，也产生了不同的命运。所以我们绝不希望啊我们的孩子因为一些坏的习惯而让他一生啊堕落下去。所以你从小啊就要根治他这一些不好的习惯。还有有一个习性啊会害了自己，还会造成家破啊人亡赌。所以假如一个男生好赌，绝对不要跟他交往，太危险了。因为赌啊他无法克制，很可能把家里的财产啊甚至于祖产啊都耗进去。那中国圣贤啊有整理出来啊，人有四个习性啊要去对治，叫做骄奢淫逸。骄傲，奢侈，淫逸。好，我们对照一下，第一个，自己有没有？所谓修身才能齐家，假如我们自己也要赶快修正，再来对照一下现在孩子有没有这个习惯，假如有要赶快啊把它导正。我们前面讲要长善还有救师，骄骄傲，傲不可长啊，一骄傲啊不止自己的学问啊上不去的，无形当中啊也断了自己贵人的 因缘。一个有道德学问的人喜欢教什么样的人？谦虚嘛。所以你只要傲慢啊，这些人啊就会自己走了。我很幸运啊，刚好啊，在我初中的时候，我的老师是理化老师哦，有一天啊写了一行字，我从那一天开始就不敢忘记。他写的：人不可以有傲气，但是不能没有骨气。哇，当他这一句话写出来，仿佛啊有一道光芒啊照入了我的心田。因为啊在升学主义之下，很少能够听到啊做人的教诲，真是如此。所以这个给我很深的印象。所以我们也期许自己啊不可以傲慢。那我在澳洲学习的时候，刚好啊遇到很多的长辈，那在学到视诸父如是父，视诸兄啊如是兄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学了就要做，而且也深刻感受到啊，为人父母确实不易，而且每一位为人父母者不只对孩子有贡献，他每天啊也在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所以我回到寝室啊，就开始呢找这些长辈，我说请问您几年生的，他一讲呢比我爸爸大，我说谭伯伯你好。诸位朋友，这个弓举下去发生什么化学变化啊？弓举起来，哇，这一位长者啊笑得合不拢嘴，他说飞了几万里啊还收了一个侄子，他很高兴。另外啊我又继续问到一位陈先生，我说陈叔叔你好，因为他比我爸爸小。突然有一位长者跑过来，他说我也要。好，这一位叔叔啊就是往后啊影响我生命很深的卢叔叔。我事后想想啊，这个长辈啊真是啊非常爱护我们这些晚辈，他生怕我们啊没去叫他叔叔咧，还自己跑过来说我也要，在制造机会啊给我们这些晚辈啊。好，所以我也毕恭毕敬啊跟他鞠一个躬，卢叔叔你好。这个躬啊举下去以后，我的人生就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诸位朋友，礼貌要不要教？要啊。隔天下午啊，卢叔叔就把我找过来，坐在客厅的椅子上，他跟我说他29岁啊就当总经理了。这个总经理啊还不是自己给的哦，听说现在一个扛棒掉下来，一个广告掉下来会砸到好几个总经理，那不是那种总经理，是啊股东坐两排，一啊询问他企业出现什么问题，人事出现什么状况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解决，都是要真实的功夫啊跟经验。所以他就对答如流，就开始啊从29岁就当了专业总经理，专门帮人家解决啊企业的危机。这么有能力的人我们很难遇到啊。结果很幸运的，就因为我们的一个礼貌啊让长者觉得很欣慰，现在年轻人还这么有礼貌。所以他一坐下来啊就把他几十年人生的经验跟智慧啊跟我娓娓道来，我越听啊一则以喜啊一则以忧。忧什么呢？忧自己的眼光太差， 不是庐山啊，真面目。因为这个卢叔叔刚好坐我旁边，我都看不出来。不过啊，也从中体会到一个道理：真正有能力的人，越怎么样，越谦卑啊。就好像你隔壁家很亲切的叔叔，绝对不会跟你啊炫耀东炫耀西的。所以两个多小时聊下来啊，我的内心很激动。当场啊，我只想做一个动作。做哪个动作？那个时候真的深刻体会到为什么中国人啊这么重视师道。为什么？因为啊，一个老师确确实实是啊无私的，只希望啊用他的智慧啊成就你的人生，完全不求你的回报。哇，那时候体会很深啊，当场啊就跪下去了。就这个卢叔叔啊，年轻就学柔道，所以动作特别快，马上就把我拉起来。他说：“哎呀，死不得啊！”我就没有跪成功。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啊，每一次呢，我们上完课，这卢叔叔就说：“来，我们去散步。”那边走呢，他就问我：“今天你听《弟子规》听得怎么样？啊，听《德育故事》听得怎么样？”我会把我的心得啊告诉他，他就会说：“你看得不够深，看得不够广。”他就一一啊分析给我听。所以虽然啊只相处了两个多月啊，确确实实啊给我人生的启示啊，那不是啊这个两个月可以算出来的，真的是一生啊的助力。所以除了这两个月以外啊，后来啊离开澳洲以后，只要有机会啊，我都会啊主动啊打电话给卢叔叔，他都会非常无私啊给我很好的建议，给我很好的启发。所以诸位家长，傲啊不可斩，所谓满招损啊谦受益。所以啊一定要长养孩子的谦卑态度。第二个，奢侈。一个孩子假如奢侈啊，那很难转变，因为啊由奢啊入俭难。有一个书法老师，刚好他的一个学生家长打电话来说，今天啊要晚一点才能够来接他的孩子，然后就跟老师说可不可以他跟孩子吃个晚饭之后他才来接。这老师答应了，跟着这个小孩啊，小学的小孩啊，去吃馆子。一进去啊，这个小孩拿起菜单，然后就说：“来。”好，服务员来了，他说：“给我两瓶可乐。”那服务员就去拿可乐，他就大摇大摆开始要点菜。就后来的可乐拿过来，小朋友说：“这个。”就自己点起菜来。这个老师都看傻眼了。好，等他点完了，把他拿过来一看，哇，点的都是啊很贵的菜。诸位朋友，这个孩子跟谁学的？他父亲是当官的。所以你看父亲这种奢华的行为啊，直接传给谁？儿子。所以诸位家长，我们不要哈，常常带孩子去大吃大喝，他吃这么豪华，吃习惯了，就吃不惯什么清淡的菜。而且啊，到大馆子去啊，都会看到一些大人啊， 比较不好的一些行为，所以尽量啊，孩子不要去的场合，不需要去的场合，不要带孩子常去。所以谨慎，不要长孩子的奢华之气。我的母亲啊，不常化妆，要去一些正式场合啊，才会化一些淡妆。所以我两个姐姐啊，也怎么样，也不大化妆，不过很有意思，不化妆反而皮肤啊很好，所以上行啊下效。所以《朱子治家格言》里面有提到，那个童仆误用俊美啊，妻妾啊切忌什么艳妆。所以当太太的不要每天擦的哈，这个花枝招展啊，出去会怎么样？会有一大堆苍蝇啊，哈，那个困扰自己也困扰别人，这不好。有一个孩子刚好跟他父母要一起出去，他妈妈擦得很漂亮，他儿子就跟他说：“妻妾切忌艳妆。”因为刚好背完《朱子治家格言》，那个夫妻两个相视而笑，哎，妈妈还觉得哎，那个孩子懂道理啊，哎，他自己还去把妆啊稍微啊弄淡一点。好，所以也不长这些虚华之气。再来，淫，淫一般啊，世间人的看法就是女色，其实不只是女色会淫啊，这个淫是他陷在某一些欲望当中啊，不能自拔。比方说现在的孩子一打电玩，一打上网路，就多久？几个小时啊，玩物啊，就上智了。所以啊，这个玩乐的东西啊，尽量啊，也要给他有所节制。其实啊，当一个人真正感受到求学问的快乐，当他真正感受到他身上的使命啊，他就不会啊，去把很多时间耗在这些跟自己人生啊不相关的事情上。所以与其我们在那里一直啊叫他不要干这个不要干那个，不如啊扩宽他的心量，让他对人生有所志向，然后你带着他一起学习，长养他好学的态度，这个很重要。最后一个意，放意，就是游手好闲。所以我们看看很多的家训啊，都非常注重养成孩子勤劳的态度。所以《朱子治家格言》第一句话提到：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祭婚便席，关锁门户啊，必亲自检点。所以以前很多家里面的活啊，谁干？孩子干。所以他劳动啊，才不会好逸恶劳。当孩子懂得分担家务，他才能够体会到做事的人的辛劳在哪里。所以我们有提到习劳才会知感恩。所以有没有发现呢，现在的孩子感恩心很难起得来，原因在哪？因为他是茶来伸手，饭来 张口。有一个小朋友听完之后，他就对我们说，老师，茶来不伸手，饭来不张口，不然怎么吃？真是不知民间疾苦啊。有一个小孩，他的老师啊，因为啊，用《弟子规》来教导他们，所以就告诉他们，生日啊，是母亲的受难日。所以以前都想蛋糕哦，现在不一样了，就引导他们，在这个日子啊，应该要多尽一些心力，让父母啊，不要那么辛苦。所以有一个三年级的小女孩，她回去了，四年级。回去之后呢，她就跟她妈妈说，她要炒一盘菜啊，给妈妈吃。他要炒黄瓜，所以呢，一进去啊，因为身高不够，搬了一个椅子啊，踏上去，再来油倒下去，怎么样？啊，喷起来，他马上呢，跑去找了一个大手套，怕手被油喷到，戴了一个大手套，接着呢，又把黄瓜倒下去，结果油喷的怎么样？更高了，他情急之下就跑去呢，把他爸爸的安全帽、拿来戴上去，全副武装，终于啊，汗流浃背怎么样，把这个菜炒出来。相信啊，他那一盘菜端出来，心里面有没有成长？以后他吃他母亲炒的菜，会不会嫌东嫌西的？不会啦，他有付出啊，就知道，哎呦，妈妈还要工作，还要煮那么多菜，真不容易。所以习劳是感恩。你看我们第一份工作做完，薪水才那么一点点，突然会觉得钱怎么样？难赚啊。也会感受到说，以前花钱太凶，真是对不起谁啊。哎，好，人非圣贤，是不是？所以现在要很节俭。好，第二个，除了习劳之感恩啊，那孩子因为常动啊，所以非常勤劳。啊，勤快啊，对身体有帮助，而他在做事的过程当中，他的脑筋啊，随时在动，所以常常帮忙做家事的学生啊，脑筋特别怎么样？灵活。有一些成绩很好，但是在家啥事都不干的，哦，你派事情给他做，有时候会被他气死，因为他没有经验嘛。哦，我还遇到一个学生是，他只要啥事呢，一定要他妈妈打电话给我。跟我讲，我就跟他说，你就直接跟老师打就好了，老师讲就好，干嘛还麻烦你妈妈？他都这样头低低的，下次还是叫他妈妈打电话给我。因为孩子啊，不常去承担事情，面对事都怎么样，很怯懦，其实这个是害了孩子。好，第三呢，劳动啊，会增加一个人的意志力。卢叔叔曾经说啊，他小时候刚好隔壁家的水缸啊没水了，他的母亲说，来去把水缸填满。谁家的水缸啊？邻居家的水缸。那个时候已经四点多了，四五点了，而这个提水啊要到小溪旁啊，所以一来一回，而且还不是扛一次才就能装满，还要扛两趟，可能啊这两趟跑下来都八九点了，要不要扛？他们那一代啊对父母很尊敬，父母命啊行勿懒。 所以就去抬，回来都八九点了，才吃着凉掉的饭菜。你舍得吗？舍不舍得？你舍不得哦，就养不出像卢叔叔这样的人才。所以他母亲啊，懂得多帮助别人，顺便啊，磨练他的意志力。他说啊，每一次他面临很大的压力啊，工作压力啊，脑子里面都会浮现一个影像，就是他在扛水的时候，他在想，我快要撑不住了。那假如撑不住呢，留在这里也没办法，还是怎么样，坚持啊，一步一步啊，跨出去。所以他当他面对挑战的时候，他第一个念头是什么？跨过去。所以劳动啊，会让一个人的意志力啊不断提升。所以诸位朋友，现在孩子是不是缺乏这些？对啊，所以啊，要赶快啊，让孩子多做家事，多去付出，才能长他这一些好的德行，好的态度。那今天呢，我们先讲到这边，好，谢谢大家。